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今晚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咧，我喺度诶 ，guarantee 啊，咩意思咧？即系担保大家咧会听到好多靓歌，呢靓歌咧，而且唔系普通靓歌，而系精选的经典名曲。因为我们今天二千靓歌再重聚已经是准备就绪，邀请到三位嘉宾，是三位同埋是三位一体的，他们的代表作真的多到整晚都唱不完。不过由现在到凌晨十二点，阿伯朗高瑞强会负责将这些靓歌一直经过我们的电台送到你耳边。大家好，我是 Albert， 时间是9:09，今日就非常热嘅，咁如果大家出去户外运动嘅话咧，翻嚟应该舒畅一下，饮杯冻饮，咁挨喺个 sofa 度，甚至乎咧瞓喺张床度咧，可以慢慢欣赏我哋嘅二千靓歌嘅超级靓歌。当然啦，靓歌就要有靓声伴奏嘅。多谢 Vince 的靓钢琴和靓的和音啦，今晚都可以唱。有拍掌声的呢，由我们的另外一位 band 里面的即中流砥柱，在我们香港的乐坛呢已经是中横了几十个世纪了。阿坚哥你好，你好，今天就是 Vince 和坚哥拍档，以后坚哥经常都会出现我们二千靓歌，因为我们二千靓歌的 backup 的即是个音乐人呢，即真是非常之鼎盛啊！全部都是即系我哋乐坛中咧，真系横跨咗真系几个 decade 嘅。无论如何点好，要介绍我哋今日嘅主角，应该咧就系三位嘅。好简单，个名就叫做三生有幸。我识得佢哋真系三生有幸，因为咧佢哋边三生咧，大家都知道嘅。因为咧佢哋已经咧系各自做 solo 之外咧，一拍埋咧就变咗三生有幸。叶振棠， 大家好，我是大恒 啊，大恒，大恒，二恒系边个啊？ 二恒应该系基哥， 基哥系二恒啊，但系咧，一阵间我解释点解咧，即系李隆基咧，暂时未出现得啊，佢唔系唔想出现，佢已经喺门口嗰度等紧噶咯， 系 啊，咁当然咧，阿三恒咧吓，三恒咧就系德哥， 系大家好啊，我难得咧认最细噶啦，真系呢三个大人品啊，我先系最细嘅啫。 陈浩德咧，即系花名叫难得咯，咁咪好嘛？不过真系难得咧，三个可以一齐聚，点解啊？李隆基咧有一条门口噶啦，等咧吓入唔到嚟，因为我哋暂时啊都仲有即系疫情嘅管制啊，咁又唔系话唔准嚟，即系我哋又冇嗰啲 A B C D 餐嗰啲嘅，即系唔系话咧好似食肆咁咧，如果你打晒针咧，跟住咧就可以几多人一围啊咁样。我哋而家咧喺主持嗰度咧，依然都系三个人一围啫。咁又除咗我咧，咁啊再加三生咪四个人，咁啊即系超咗，咁啊唔得啦。一阵间咧，比如李隆基咧已经系 on the way。一定嚟嘅，咁但系阿 Johnny 咧就可以同佢互相換位啦，阿德哥又可以互相穿插啦，咁樣啦嚇，咁我哋呢四個人咧就可以咧互相交流換位置，總之湊夠三個人就可以開得餐啦，好嘛？好，不如咁樣先啦，一嚟 Johnny。 系 你攰唔攰啊？啱啱做完一晚演唱会啊， 濕濕碎啦， 濕碎系啦，唱啲中橫咗幾十年啊，身經百戰，系非常順利喎，恭喜你啊！ 多謝，咁啊，多謝大家支持， 系啦，跟住仲唔使大家唔使驚話，哎呀我 miss 咗添，真係慘啦，唔驚，因為陸續有嚟， 跟住仲有三場嘅， 陸續有嚟，好啦，不如咁啊，今日嘅呢一場咧就遵從要求嚇，三生有幸一齊嚟，而且係唔使買飛嘅，經過香港電台第二台。就可以免費聽到啊！遠到咧，即全世界各地都聽緊嘅啊！有美國啊、加拿大啊、德國知啦，係佢好多人喺英國啊，好多 friend 噶佢，咁啊全部咧一齊聽緊。阿唐哥，你都啲 friend 都係今日問咗話，究竟係94.8冇啊？你聽啊，至到96.9嗰個電台嗰個收音機咧就會自動追台噶啦。 係 追到嘅係咩咧？ 得㗎啦，佢哋應該搞到嘅應該。 追到的就是叶振棠的靓声，我们开始有我们的 Johnny 叶大地恩情。 十二三，人于天地中似蝼蚁千万，独我苦笑离群，当日忆焚郁心 呢啲气势歌咧，当然啊，唐哥叶振棠咧，嗰、那个嗰本歌书嗰度咧，有冇几十只咁多？ 我奖歌奖歌奖歌 奖，好犀利啊！因为如果大家今晚咧想听呢啲精彩嘅经典歌咧，尤其是电视剧嘅主题曲咧，哇！叶振棠真系多得好紧要。咁啊，究竟边一首咧你心中嘅 favorite 啦？咁又？各有各，咁有啲就正嘅笛子姑娘啊，有啲咧就话好气势嘅，阵阵热风纷纷吹悠悠。今日真系阵阵热风喎，睇下而家咧咁夜啦吓，已经九点几啦，仲系31度，而湿度系79%嘅。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嘅天气预测咧就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咧大约28度，而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嘅，日间系酷热。局部地區有雷暴，咁市區最高氣温咧會升到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哇，德哥，你誒都話曬係新界人喎，係咪？ 係啊，係林村噶嘛， 林村人嚟噶嘛，你喺嗰度就真係犀利。我哋去林村咧，真係誒話，誒、欸、陳浩德叫我嚟咁就得噶啦， 冇 食食嘢都唔使錢嘅， 係咪？ 咁啊，即係許願樹啊，呢個更加啦， 係許願樹， 係許願樹嗰度啦，直情喺嗰度啦，就係你嘅鄉下啦。 嗯， 咁啊，即係我都好羨慕你嘅。即係譬如你又要玩都好啦，就算去登台又好啦，咁去到英國啊咩，好多啲鄉里啦喺嗰邊㗎。 係啊，尤其是英國添， 尤其是 歐洲比較 多。點解會係英國㗎咧？ 可能佢初初嘅老人家佢哋移民先落腳就英國或者荷蘭咯，咁、一路申請啊嗰啲。 係啊係啊， 係咯係咯。 係啊，即係全部都係一家族咁樣啊。 係啦， 已經好多年前㗎啦，我記得好多年前開始。 我記得就我哋有一個係林村同鄉會咧，就係、是、女歐同鄉。会系今年35周年、 哦。哇，喺好多盛事啦。 系咯， 咁尤其是而家咧，即系最近听闻都好多人移民英国啦。 系， 每日机场都好满人。咁啊，不如咁样啦，如果大家咧就即系坐到贵境咧吓，即系可以遇上一啲，如果系，我喺香港林村嚟噶咁样咧，咁啊真系有啲亲切感噶。 有， 即刻可以 讲下客家添咁 啊。系啦，讲下客家就客家 亲切。 系啦，客家人，咁啊更加亲切。咁诶，可以打打陈浩德个名都得。是真的 未必得， 起碼唐人街實得， 唐人街的可能得。 我都去過英國唐人街，都係嗰度真係好多女歐人士，都係來自我哋香港誒世界 好多。 咁啦，而家咧就不如咁啊，德哥，咁啊英國聽緊嘅，你啲鄉里啊更加聽緊。咁我哋送一隻即係接近而家即係中秋啦嘛， 係啊， 整翻隻 日後就係 應節嘅歌，大家嚇喺咁熱嘅天氣底下舒暢一下咧。 啱，送上嘅係晚秋。少的晚秋，如何能跟你 说别潇洒的远走，含愁凝望你要分手是时候，那心间多少泪水未让流，何时能解开心中多少苦与忧，何时能解释心中空虚的借口，情迷围住我，你此际又回眸，问情怀可永久相拥有，朦胧前着那份爱漫流，明晨离别盼望爱仍留，共你上一对相爱结伴随，却总怕醒觉随梦走，心中多少苦与忧，何时能解释心中空虚的借口，情迷围住我，你此际又回眸，问情怀可永久相拥有，朦胧前着那份爱漫流，明晨离别盼望爱仍留，共你上一对相爱结伴随，却总怕醒觉随梦走，何时能解开心中多少苦与忧，何时能解释心中空虚的借口，情迷围住我，你此际又回眸，问情怀可永久相拥有，唯求原谅我，说失敬别离后未回头，因已经心伤透。 哇，真係有啲思乡情怀嗰啲感觉㗎。歌名就叫做晚秋啦，大家会好熟悉嘅一首歌嚟。多谢陈浩德将呢种思乡嘅少少思乡嘅情怀。本来就唔係嘅。咁但係呢就因为头先讲起你来自即係林村啦，客家人啦嘛。 係呀係呀。 讲几个客家话听下好。 好啊好啊，讲麦鸡烧了番茄。食咗饭未？ 我唔知，我以为你系咩钱，我以为你我欠你钱添。 食来 我 睇 到咩分钱？ 系啦系啦，我就系听啦。你再讲几句好好得意，我好中意听一啲即系本来系外国语言又好啦，或者我唔识嘅一啲即系唔系广东话嘅。 系 咁我喺度估咧，因为有时候有啲音韵我好特别留意嘅。 系， 譬如讲话各位朋友，我系陈浩德，我今日送好多靓歌俾你听，好唔好啊？咁点讲？ 哇，咁好难讲噶， 系咩？冇冇唔得嘅咩？唔可以即刻讲翻嘅 咩？各位朋友啊， 系啊，你点讲嘅？即系各位老友定点咧？客家 真系唔知点讲喎。各位朋友，我系前后碟， 咩偷碟话？ 前后碟 咩啊？咩陈 浩德啊？ 我以为咩笛喎，哇，吹笛嗰啲喎，前敲笛，哦，陈浩德， 前敲笛， 前敲笛好嘢喎，呢个名好啊， 系嘛？ 你唔好话喎，真系。 我初初第一只唱片咧，那个 title 系浩德， 系啊， 原来系好德咁啊，嗰种咯， 一定好似好德咁样啦，敲笛，敲笛， 敲笛， 敲笛，咁啊，头先只歌你叫做晚秋，晚秋有冇得讲？有冇咁文雅？ 晚秋， 晚秋。不过我想问你咧，你细个成长嗰、那个 歲月咧，係咪即係直情係講客家話嘅喺屋企？ 老豆老母一定係講客家 啦， 係佢想我哋學啊嘛。 哦，係。 咁我哋都如果見到老人家都講客家多嘅， 嗯， 因為你講本地佢未必懂。 係啊，係 啊， 一定 啦。係啦，當時我講，而家講即係五六十年前啦。 係啊，係你細個嘅時候。 係啊，細個嗰陣時，咁就好在以前細個咧，就聽得佢哋講得多， 識聽曬。 但係係聽曬，但你一講咧。有些字是客家很难讲的，真的 是啊，是啊， 是啊， 我想真的要成日要操练先， 是啊， 几十年没操练过的，是啊，但是你自己就跟爸爸妈妈都可以讲广东话的， 可以可以， 他们就照讲可以， 是啊， 就是少少口音过听， 是啊，是啊，闹人的时候，闹我的时候就讲客家的了。 啊，Johnny 什么籍贯的，请问你， 我是广东的，哦，但其实我澳门出世的嘛， 哦，是啊，是啊，我记得记得，是， 我听过很多客家歌都好听的， 好聽 的，我都有唱客家歌， 係咯，陣間諗下啦，陣間諗下啦， 係， 真係可以喎，因為而家咧就揾一隻咧就叫香港歌啦，咁啊因為廣東話唱咧就全世界嘅中國人都應該，尤其是北方人都而家中意聽廣東歌嘅， 係 好多嘅，去黑龍江都聽喺度唱嘅，我琴日都笑啊湯寶如啦，同埋做演唱會，咁啊同佢合唱嗰只即係《相思風雨中》啦， 嗯， 黑龍江都有人中意唱過，嚇，即係咁誇張，嗯，因為啲廣東話咧就變咗一種特別嘅情懷啦，咁啊唔識講咧佢都中意唱，咁啊跟住嚟呢一隻咧都應該係果挺嘅，因為叫做《雪中情》，《雪中情》咧原本係國語嘅。咁但嚟咗香港咧，就變咗粵語啦。咁同埋咧，啲歌詞咧就真係可以打動全世界各地，即係有時移咗民嗰啲啦。 冇錯， 係啦，有啲掛住香港嘅 Johnny， 係 德國，你帶領嚟唱呢只，暫時我替代住李隆基咧做《三生有幸》， 好啊， 一齊唱 一齊嚟啦， 《雪中情》。 与你情如白雪，永远不染尘，要穿常常是恶梦，不可心境真。你看见雪花飘时，我这里雪落更深，寂寞两地情，要多信任，明了真心爱未泯。 寒梅仍能傲舒，你更加胜别人，谣言从来莫信任，真爱做穷人。我去见雪花飘时，对你的爱仲更深，日后我回来最好精神，原来真心爱未泯。 情如白雪，永远不染尘，要穿常常是恶梦，不可心境真。你看见雪花飘时，我这里雪落更深，寂寞两地情，要多信任，明了真心爱未泯。 寒梅仍能傲舒，你更加胜别人，谣言从来莫信任，真心做共人。我看见雪花飘时， 对你的爱仲更深。日后我会来最好证实，原来真心爱未泯。日后我会来最好证实，原来真心爱未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三宗新型肺炎输入确诊个案，其中两人被验出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另一人仍然有待确认。三人早前完成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初步确诊少于五宗。新增的三名患者分别由以色列、卡塔尔和日本抵港，其中由卡塔尔抵港的36岁女子在土瓜湾浙江街同顺兴大厦居住，在北角电器道李文商业中心28楼工作。患者在潜伏期曾经居住和工作的地点已经纳入强制检测公告。至於由日本抵港的個案，涉及一名42歲男子，與昨日一宗同樣由日本抵港的輸入個案有流行病學關聯。澳門特區行政長官何一成說，港澳幾時恢復免隔離措施正常通關，仍然要視乎衛生部門評估和決定。他說澳門經歷8月初的疫情之後，至今已經基本穩定，與香港就通關問題一直有保持密切溝通和協商，但是強調需要內地、香港和澳門三地政策結合。何一成又說，接種新冠疫苗可保障個人健康、社區安全和社會的開放。全球疫情仍然持續，澳門全民接種率只有大約50%，呼籲市民盡快接種新冠疫苗。澳門立法會選舉投票在晚上9點結束，截至晚上8點，直選投票率是40.43%，較上屆選舉同一時段低14.57%。零星市民在投票時間結束之前趕到票站，表示早上有事要做，希望在最後一刻盡公民義務。澳門選舉管理委員會說，各票站會隨即點票，希望盡快公布初步結果。英國首相約翰遜將會在星期二公布冬季應對新型肺炎疫情大流行的計劃。衛生大臣賈惠德說，預計不會有更多的封鎖措施。英格蘭地區亦都預料不會引入疫苗護照計劃，因為政府將會依靠接種疫苗和檢測來保護公眾。取消疫苗護照的計劃被視為政府政策急轉彎。負責疫苗接種事務的官員上個星期曾經表示，9月底是在人多場合推行疫苗護照計劃的合適時機，形容是維持夜生活場所開放的最好方式，但是建議引起業界反對。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最低氣温大約28度。明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酷熱，局部地區有雷暴，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初時海面有湧浪。展望星期二短暫時間有陽光，天氣炎熱，有幾陣驟雨，本週中期驟雨較多。現在氣温31度，相對濕度80%，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 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大获好评的国剧正式登陆港台电视三十一， 《大江大河》 获奖无数，包括年度最受期待作品奖、年度最受期待电视剧、最佳电视剧、最佳导演、最佳女配角、最佳编剧，中国电视剧品质盛典。 晚晚睇国剧八三零《大江大河》， 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劳工处举办以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为主题的大型就业博览， 我知道9月14和15号在湾仔修顿室内场馆举行嘛，有成40几个机构参加，有很多职位空缺的，还会即场招聘。 你怎知道的？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为知咯，有问题就打去2153-3982问一下啦。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文化快讯。 香港诗人蔡炎培逝世，享年86岁。蔡炎培1935年广州出生，三岁跟随家人移居香港，而在培正中学读书的时候，遇上国学大师罗孔烈，留下文学创作的种子。18岁起，蔡炎培开始写诗。诗人廖伟棠说，放眼华文世界，尤其华文现代诗来讲，蔡炎培的创作很值得重视，因为他很擅长处理历史和个人的关系。 很大的历史，第一句诗入面呢，他往往都是用一个人去切入，可以从人情世事入微的角度去写历史的能力。这件事呢，他同代的人入面是比较罕见。 廖伟棠亦都提到，蔡炎培的诗作的另一个特色是用广东话用得生动。 好世俗的嘢又好啊，或者是好疯狂的语言用法，甚至是比我哋所谓的俗语的广东话更加疯狂的用法，他的诗都可以做得到。在另一方面来讲，他是解放了广东话文学，就是将广东话和文学好自然地融合，而且呢一啲都不输蚀，将广东话的重要性和魅力发挥得淋漓尽致。 廖伟棠说，蔡炎培是最痴情的诗人，每次写诗他都会用尽自己的语言文字去表达关注的主题。假如你仍然未读过蔡炎培的诗作，廖伟棠推介你读一读《七星灯》以及《母亲节》这两首诗作。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美景不可永日向。 破海浪，终于也归航。无论我多依恋你，苦于了解情况，归家远路长，痴心却在远方。 你哋两位嗰啲痴心会唔会喺远方啊？喺近郊嘅最好啦吓，咁啊一切其实都系香港情怀嘅一个啦。翻嚟二千靓歌再重聚第二个半小时啦，我哋一共有六个部分嘅半小时，即系三个小时，一路到凌晨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大家好，我系 Albert Lau 欧瑞强。我哋有阿边时同埋阿坚哥，当然今日咧我哋有三生有幸就叶真堂。仲有一位喺出邊等緊嘅李隆基啊，因為佢係第二嘅基哥，咁咧就當然仲有陳浩特啦。咁誒，阿德哥啊，你咧就即係我成日都見你啦嚇，咁誒都幾誒欣賞嘅咧，你就係咧嚇，好坦白講，你年紀係大過我嘅，雖然你係三哥，但係咧點解你會咁誒年青英俊瀟灑咁嘅咧仲？ 你唔系 凭乜嘢啊？唔系真系噶，我系真心嘅，我唔系我唔系揶揄你嘅。 唔系，我成日跟住你打波啊嘛，打 golf 都有啲好处嘅，真系。 你打得多过我啦，好明显吓。 我练波多最近， 哇， 落场冇得落。 咪真系佢运动嚟讲，对于你嚟讲好重要吓，系所以 keep 到咁 young。 运动同埋唱歌啊， 系啦，唱歌系嘛， 唱歌都好 嘅。你解释下俾身边旁边嘅朋友听啊，唱歌点解可以 keep 到？ 我见到我哋嗰啲嗰啲 group 入边讲咧，原来唱歌咧系喺十大嘅运动嘅最好嘅运动嚟嘅噃，系啦， 系一种气功， 系啊，可以练气， 即系你运气嘛，要 系啊，因为我哋运气系啦，丹田我哋腹式呼吸啊，全部啲肌肉都喐晒，即系喉咙嗰啲唔使讲啦， 同埋唞多啲气就始终好嘅，有气有氧啊嘛， 呼吸。呼吸啊嘛，不斷咁樣嚇，即係用盡方法去做好最完美嘅呼吸。咁所以咧就呢只歌咧就你揀嘅，叫做《不應再猶豫》，即係蔡國權嘅歌啦。你覺得有啲乜嘢？即係到咗呢一個，唔好話唔係我哋唔係年老，但係到咗呢個年紀已經過咗，即係千山萬水啦。 係， 你覺得有啲咩唔應該再猶豫嘅？即係想做唔係做咯，係最想做嘅嘢。 係有咩嘢？其實我哋样样都做咗七七八八噶啦，咁而家最紧要咧就保持身体健康嘅啫，尤其是呢年几两年， 系 嘛， 系啊， 你想做乜都唔得，系啊，最紧要一路保持大家身体健康咯，祝大家都系咁话。 系啦，虽然咧香港就好似地方好狭窄，吓啲好似好逼咁，但系其实唔系嘅，用尽自己嘅方法可以去 吓 舒展下自己嘅筋骨，同埋舒展下自己嘅心情， 系 心境最重要。唱歌自豪啦， 好， 不应再犹豫啊！谂都唔好谂啊，谂起就做，中意唱就唱，中意听就听。二千靓歌再重聚，就将呢种感觉同大家一起分享。我哋今晚有叶振棠，有陈浩特，可以讲系经典之夜嚟嘅。 望你听我。尽诉心中事，盼驱走你那痴言。怨银河星星一再涌现，结聚成桥达到雨意。望你永远在我身边伴，抛开牵挂与从前。愿离群双双山里居住，免耀然将火灼伤了。当天不应将那份爱当作无契，更兼拒门外。但那天开始感觉，其实你已停留在心中。 深深处，若你已领会我心中事，应该不再会犹豫。望从头开始，不再孤独，结伴同渡过此一世。望你永远在我身边伴，抛开牵挂与从前，愿离群双双山里居住，免谣言像火灼伤了。当天应珍惜那份爱，却淡然相送他到梦外，但那天开始，感觉其实你已停留在心中深深处。若你已领会我心中事，应该不再会犹豫。望从头开始，不再孤独，结伴同渡过此一世。若未能终生跟你相伴，我亦随着风飘走去。 陈浩德，不应再犹豫。咁啊，德哥咧好擅长咧，即系除咗自己嘅拿手好戏咧，就将一啲其他朋友嘅歌咧，用自己嘅风格咧重新演绎，整整下咧，嗰只歌好似系自己咁。 希望 系。啊，呢个系唐哥最拿手啊。 系啊， 唐哥。 系咩？ 诶，叶振棠，叶振棠，系。诶，阿唐哥啊，你喺大陆咧，啲人同我讲啊，哇喺。啊！叶振棠嗰只嘅《大地恩情》好鬼好听噶，咁样喎，咁样讲喎，咁我啊系啊系啊系咁啊。 咁啊，其实大家都知啦，其实嗰首歌就唔系我原唱嘅，但系我又都有六个唱片。 系啊， 啊咁就可能我即系原唱嗰个嗰位仁兄咧，就好少出嚟唱嘅。 唔系少啊，直情冇得出嚟唱啦，因为佢喺加拿大，唔系喺美国啊嘛，美国。 系啊系啊，咁成日都见我系我唱，咁就当真系我咯。咁初初我都有解释下嘅， 费事。 你讲埋，唔费事解释啦， 次次都要解释， 系啦， 次次解释得太多，咁啊唔出奇嘅，因为。平白啲諗啦，譬如話喺中國大陸咁先算啦。咁關正傑都移民好多年， 好耐咯， 好耐咁又冇上電視，又冇繼續出唱片。雖然啲舊嘅唱片都有寫住佢嘅名字，但係唔覺噶嘛。咁但係你又要出現啊嘛，又經常唱咧，又演唱會喺大陸又演出。咁佢有咩咁出奇咧？直情佢可能佢細細個已經係聽你唱嘅，咁佢仲當咗只歌係你嘅咯。係啊，係啊，即係我諗都有超過廿年啦。 你講得啱嘅，講得啱。係。 咁所以變咗其實好事嚟嘅。我相信就算关正杰知道都是觉得好开心。如果我但是我唔唱歌嚟，有人呢将我啲歌係咁样重新唱，就当咗係佢最好最好。因为啲歌呢係要一路咁样活化落去㗎嘛。 绝对啱，绝对啱。 係呀，即係一代传一代，咁啲歌呢先至係一隻好歌，同埋值得啦。有啲歌呢就暂时啊，你又啱又开完演唱会。冇人霸到你噶，喺香港就 唔好咁讲， 找不着藉口去再唱叶振棠嗰啲歌，因为冇你唱得咁好，真系黎小田话斋呢只歌嘅作者，哇阿 Johnny 把声咁鬼惨，点够佢唱啊？咁 先入迷主啫，其实我谂 唔系真系，以前真系噶，我谂系人夹人缘，歌夹歌缘， 系啦， 所以喺丽的电视期间， 套剧受欢迎，而嗰首歌又受落咗， 浴血太平山，哇，系咁啊，即系你个剧一受欢迎咧，次次睇剧就融入咗只歌，只歌又融入咗个剧里边， 各位朋友，叶振棠当年丽的电视的电视剧主题曲《浴血太平山》的主题曲《找不着》， 应该是插曲先啊。 插曲啊，唔错。系，主题曲都是你唱的， 系，主题曲都是我唱。 插曲有时插曲比主题曲好似更受欢迎，有时。 沉默不说话，陪着你左右，亦知你难受，我心根中难受，求你坦白，凡事要果断，若需要放开手，这刻应是时候。心中痛楚，未必会流露。今天你想怎样，我忍泪承受。来吧，再等候，或者我爱得深，你找不着借口。 找不着藉口，咁啊，呢首歌咧当然系大家都好熟悉嘅。啊，想问阿 Johnny 咧，当年你黎小田咧就叫你唱呢只歌啦吓，咁啊佢作曲，鲁国占填词嘅，即系丽的电视嘅盛世嚟嘅，呢剧又好受欢迎。啊，每一次咧只歌唔知点解，系咪我错觉咧？每一次最尾个音都系假音嚟。差唔多， 我諗因為因為戲劇人生啦，戲劇人生其實咧係有一個好特別嘅原因，所以我用咗假音嚟收尾。 係啊，我都聽你講個故仔， 唔再講啦喺度。 可以㗎，如果有人問咧，我都照講。 跟住咧，好多歌都係佢哋都係用 特登嘅， 特登整。 因為你已經係成為咗即係標誌式嘅假音王， 好似係咁。 因為嗰隻歌咧，即係其實就即係你都講個故事俾我聽咧，就係即係錯摸嘅，係啊，即係根本長話短説就係隻歌本來唔係你唱嘅，咦？女人 key 嘅點解？女仔 key 大家都知道咧，同男仔 key 唔同嘅，即係如果你照唱咧，一係就好高音，一係就好低音，咁咪不如高音啦嚇，高音先唱到啦。 咁去到個尾嗰度，我覺得咦， 係啊，都爭一個音啫， 好似爭啲 唱唔到。 不過嗰陣時好，因為我唱開英文歌嘅時候，我咪用咗。我好喜歡唱 Bread 嗰啲歌嘅， 係啊 ，Bread 係啦，面包好多嗰啲歌全部都係假聲， 成日聲。咁我就哎呀，試用呢個方法啦，咁即係咁樣收下尾。 中文歌以前真係好少人咁樣用，咁啊後來再多一兩代，梗係好多假音，特登嘅。 即係有呢一二千年後都好多男仔唱假音嘅。咁頭先你嗰隻找不着藉口咧，佢唔唱假音嘅嚇，冇藉口可以講，一定要你唱，因為 hit 咗，已經成為咗標誌啊嚇，葉振棠嘅標誌。咁啊，今日好開心啦，有啊 Johnny， 有啊陳浩德，仲有一陣間有李隆基嚟咧，三圍一體咧就三合一啦嚇。咁啊，湊埋我咧就可以。开台打麻雀不过呢即如果要吃饭都是那些叫做什么 B 餐定 C 餐我都不知道总之四个人一台那些啦大家打了针那就 OK 德哥你打了针没未打针不唱得歌 打了两针了已经 是啦打了两针如果 可能就你要打第三针 是啊如果你是啊现在有些新品种来嘛你 Delta 是啊他说老人家要打多针 你算不算 梗是算啦梗是算。两蚊坐车都不知道多少年 了。所以我刚才很佩服你咯。真的佩服你的。你走出街呢即叫你太太小心一点。很多啲少嗰啲普通啲女仔以为在同龄会 咁你放心 搭下山咁样。 我哋清不离陀的真的永远在旁边。 走不甩走不甩就唱歌啦唯有。唱歌呢谈情算爱得。不过呢唱歌好啦唔好真係谈情说爱好啊即係得唔得好呢隻呢就暂时呢就俾你谈情说爱喂见到个女仔经过哇倩影经过哇嚟啦嗱呢啲就係陈浩德式嘅浪漫。 遥望你倩影经过看灯色与夜色辉映明亮眼眸里一缕失落令我眼光不禁追随仍是你步履多优美发披肩在风中飘起明亮眼眸里忧郁的梦又似带出一点傲气唯愿我永远不会失去仍是你说话轻轻笑陪着你进出于晚灯里愿结成双双堕爱河 喂唔得㗎唔得㗎咪住先停停喂佢做佢做人多多入爱河喎哇德嫂啊话喺度耍晒拧晒头啦。等我嚟啦等我嚟啦你行开一阵啦德嫂嚟啦好吓。Okay. 明净眼眸似星光般亮为这晚装添上艳美 都话你千不离陀啦及到你实啊 是的 不过呢就即係见到你个样子都好开心嘅因为呢我见亲你就见到阿嫂嘅 是 真係好开心打波又一齐 是 食饭又一齐真係难得 唯愿我与你朝晚相对陪着你说话轻轻笑陪着你进出于晚灯里愿你会跟我相度爱河遥望你已倩影经过看灯色与夜色辉映明亮眼眸里一缕失落令我眼光不敢追随仍是你发披肩在风中飘起明亮眼眸里

一齐听下属于 Daniel 张世显嘅剪翅故事。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晒咯！ 我打咗第一针啦。 我咧就打咗啦， 我就打咗第一针。 我打咗两针啦，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就打咗啦。 我一早就打晒两针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情重，割爱每分枝，为了心头愿，连理结相知，只是一水白天涯，不知相会在何时，眷恋竟回望。觉梦已稀，独与痴情幻了耳机相思，只为一水白天涯，不知相会在何时。小别相逢多韵味，长别无期难不记，往日欢笑难忘记，你不归来我不依。 翻嚟二千零歌再重聚，十点零十分嘅时间啦，而家温度竟然咧仲系31度，即系颇热嘅，所以咧天文台亦都发出咗酷热天气警告。咁如果听日咧，就大家去到户外嘅话咧，就算普通出街都好啦，都会提防呢啲热浪啊，饮多啲水啊，咁啊会保重身体。今日嘅二千零歌再重聚咧，好开心啦！因为头先讲过，我哋有三生游行，有叶振棠，有李隆基嚟紧啦，嚟紧啦，啊喺出边等紧啦，随时会加入啦。跟住会有陈浩德啦，佢哋三个咧就组成咗叫做三生啊，呢个三个小生。不是那个电视台那个三个小生来的，因为全部都是歌唱的句子。大哥，哇，你即作为呢竟然呢，即是不是小友呢，即三兄弟竟然是最小的那 个。当然是。 真的爆烂了，这次真的小友。其实在歌坛里面就非常之资深了你。 嗯，是啊。 是啊，非常资深了。你唱了几年歌呢你估？ 今年48年，49年啦， 哇， 就嚟50周年啦。 你系计即系直情即系 go professional， 即系专业啊，职业晋升职业。 出唱片计咯， 出唱片计 系咯， 49。咦，50周年真系要 吓， 又要搞翻个城市演唱会先得啦。 2023啊， 咦，好哟，咁咪记得啦，好容易啫，一定到时吓。首先不過嚟我的演唱會嗰度你哋三個warm up 先，一定啦，老友一定要經常聚，聚會呢樣嘢咧對我嚟講最重要，因為呢啲當年嘅夢，當年嘅夢想而家實現咗啦喎。 係 難尋但尋舊是夢啊！呢隻歌我唔知道，原來係張明敏。 係啊，張明敏喺70年代係啊， 佢係唱 出嘅係 唱粵語啊。 唱粤语， 佢以前咧就真系佢都成日同我讲噶，唉，我都好中意唱好多粤语歌嘅，啊，点知咧唱片公司咧佢话你要唱国语咧，你国语啊得噶，嗰啲好流行嘅咁样， 仲系张伟文同佢做监制添， 哦，真系难得。OK， 重温下呢一只旧日嘅梦想，难寻旧时梦。 相见，重提往日情。望见远处，见他正徘徊，人在寒风飞花径。想当初，春花开放，春风笑语同和应，几许开心欢笑，轻轻消失到今天，他已改了命共星。难寻旧时磨，徘徊万千，冷风多凄劲。正徘徊，流落寒风飞花径。只可惜偷偷相见，担心别人来作证。即使一刻相对，终须分开诉心声，奈何情难永。凄劲，正徘徊，人在寒风飞花径。只可惜偷偷相见，担心别人来作证。即使一刻相对，终须分开诉心声，奈何情难永。难寻旧时梦啊，系就系我哋旧日梦想嗰啲音乐嘅曲式嚟，一听落好好日本喎， 系啊，应该系日本歌， 系日本歌啊，即系似即系60年代、70年代嗰啲日本歌， 系 嗰啲款，一听就知道。咁啊，呢啲对我哋香港嘅乐迷嚟讲咧，好有亲切感，因为70年代咧，我哋听好多即系日本歌啦，嗰阵开始有啲，甚至有啲歌手咧，有啲演歌味渗咗入去流行曲里边，系就系呢一挺歌啦， 系， 所以今日啊。德哥再翻唱咧，真係好有味，好有嗰啲即係懷舊嘅70年代味道，非常好聽嘅一隻《難尋舊時夢》。葉振龍 Johnny 喺度， 哥有人點唱？ 好啊， 哎呀，唔好意思，因為平時咧，我哋真係已經冇辦法可以接受太多嘅聽眾嘅點唱啦。首先再講聲唔好意思，有時都會長年都會有好多人話想聽咩歌，我哋會記在心裏，有時都會融入去我哋節目裏面。不過今日嘅點唱咧，來自我哋老虎公高彈咗好耐鋼琴，頭先哇彈咗咁多歌，都冇乜點出聲嘅 Vince。 Vince 把聲好靚噶， 咁啊 ，Vince 你有可唔可以自己申述一下，你點解要點唱啊？ 因為原唱者喺度咯， 哇， 呢個機會難得啊嘛， 係啊，佢而家扮演即係葉麗儀嗰個角色，係嘛？即係葉麗儀嚟咧一樣嘅，我點唱？我就同葉麗兒唱，我就唔能夠同一堂阿葉振堂唱噶嘛，係咪？即係男就唔啱啊！呢只歌應該一定係男女對唱，係名曲一首《願你待我真的好》，原本咧就雙葉嘅歌啦。 望大家中意中意， 一定，我第一个举手。 一这刻，关心待我真的好，柔情就在耳边低诉。说出那真心话，情深想感觉到， 在我心始终待你真的好，诚意唯愿你感到，唯盼这一刹众生思念，从今天想到老， 从前情意此刻不想再探讨， 还有以后亦不想作预告，日后变幻有谁能预见，誓言未必一一做到，但这心始终待你真的好，其余还便管不到，唯要你心里真的倾慕，其他的不想再知道。这心始终待你真的好，其余还便管不到，唯要你心里真的倾慕，其他的不想再知道，唯要你心里真的倾慕，想再知道。 百听不厌的一首歌，你愿你待我真的好。 掌声是给了边时的。 啊哇Johnny 将个咪都差不多拍烂咁滞啦，边时你开心啦咁啊。 好开心。 咁多谢边时的点唱又自弹自唱啦，咁因为原唱者叶振棠喺度，真系愿你待我真的好。你对佢真系唔错噃 ，Johnny 啊，唔错。咁另外又有一个点唱噃，就是、来自咧张国荣歌迷会嘅。啊，点解咧？因为今日咧就系 Leslie， 即系9月12日咧，系佢嘅生辰啊，咁所以我哋会，当然我哋经常都会唱佢嘅歌嘅，因为我哋全香港好多嘅歌迷都好怀念佢。歌名叫做《当年情》，呢啲当年嘅情谊，你一定唔会遗忘。顾嘉辉作曲，黄沾作词嘅名曲。张国荣的《当年情》，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

世事情也不免，就算你心不变，又多等多一年，但世事难说，两家可再遇。还是笑笑望人生百变，还是笑笑笑笑地讲再见，离别了我，但凭手里黄叶一片，回忆起这儿有秋天。 好听呢只，这片叶给你，系 one of my favorites， 亦系我其中一首好喜欢嘅阿罗迪嘅作品《Romeo Dears》。多谢阿 Johnny， 唔好客气。 一阵间咧，一定要捉住你唱多一两首先准你走，好嘛？ 好啊，绝对冇问题。 新闻后再见。 OK。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组，本港网球新秀王泽林火拍法国球手，赢得男双冠军。香港网球总会表示，王泽林是首位赢得青少年大满贯、男双冠军的香港球手，为本港创造历史。王泽林表示非常高兴，虽然在男单次圈止步，但是他没有气馁，加上与拍档好有默契，最终在男双赢冠。他的父亲形容儿子今次创下少少里程碑，希望他日后不会为了要取得好成绩而失去初心。香港教育工作者工会成立，工会主席王建豪表示，服务包括解答各类权益问题，或者以调解、诉讼等的方式协助处理各类求助和投诉个案，已经设立咨询热线，亦都會和教育局緊密溝通，及時向局方轉達相關個案。工會早前舉行首次會員大會，選出七名理事會成員，包括中學、小學和幼稚園教師，並且邀請不同背景的專業人士擔任顧問，期望工會在處理不同個案期間，找出教育政策的深層次問題，及時向當局反映意見，提出建議。教联会主席黄锦良话：，新工会作为教联会的团体会员，日后定必提供协助，支持工会的发展。他又话：，香港教育改革求变，教育工作者承受各方压力，勉励新工会迎难而上。澳门特区行政长官贺一诚话：，港澳几时恢复免隔离措施正常通关，仍然要视乎卫生部门评估同决定。他话：，澳门经历八月初的疫情之后，至今已经基本稳定，与香港就通关问题一直有保持密切沟通同埋协商，但系强调需要内地、香港同澳门三地政策结合。何一成又話：接種新冠疫苗可保障個人健康、社區安全和社會的開放。全球疫情仍然是持續，澳門全民接種率只是有大約五成，呼籲市民盡快接種新冠疫苗。阿富汗塔利班新政府官員表示，婦女可以繼續在大學讀書，但是課室將會實施性別隔離政策。伊斯蘭服飾亦都係強制性。高等教育部長哈卡尼話：塔利班唔想讓時光倒流二十年，將會喺今日嘅基礎上建設。不過，女性大學生會面臨一啲限制，包括要遵守服飾要求，但係冇説明係咪要強制戴頭巾或者面罩，亦都唔會容許男性同女性一同學習。哈卡尼又透露，大學教授的科目將會面臨審查，但是沒有詳細說明。 塔利班早年掌權的期間曾經禁止音樂和藝術科。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最低氣温大約28度，明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酷熱，局部地區有雷暴，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初時海面有湧浪。展望星期二短暫時間有陽光，天氣炎熱，有幾陣驟雨，本週中期驟雨較多。現在氣温31度，相對濕度 80%， 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 至 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 有音樂， 有快樂 有快樂。 年代大劇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贫困，三个青年从改革开放中蜕变成长，找紧机遇谱写时代乐章，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国剧830大江大河，每晚8:30，港台电视31。 我是建筑阿碳，因为建筑物内各种操作都可能造成碳排放，所以我变得好大嚿。但绿色建筑的各样设计，例如节能、通风、电动车充电设备和可再生能源，就可以帮我减磅。9月25号至10月1号香港绿色建筑周，一起实践一步减碳，目标是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上绿色建筑议会网站看看啦。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今时今日，我哋香港咧好方便可以拎到淡水，只要打开水龙头就有啦。可能冇乜人会担心有一日我哋会唔够淡水用，只不过事实又系唔系呢？就等生态教育及资源中心总监程思浩话俾大家听。 喺聯合國嘅環境規劃處表示啦，原來以現代人消耗淡水嘅模式嘅話咧，到2025年嘅時候咧，全球有三分之二嘅人咧已經係處於一個缺乏淡水應用嘅環境，即係幾年後，淡水資源咧對於全球各國之間咧都係一個好緊要嘅課題嚟嘅。當然啦，大家都擺好重嘅資源就係去揾深海嘅淡水儲存。喂，點深海下面有淡水積存喺個底部呢？咁樣咁好多形成嘅可能性嘅。咁其中有一個呢，譬如喺意大利嗰邊呢，我哋睇到啦嚇，佢哋有一個呢，就係因為喺海底下面呢有一個裂縫，咁就每日呢都會噴發好大量嘅淡水，講緊係100万立方米嘅淡水。2019年嘅時間呢，美國嘅東北岸嗰度呢，大概係180米嘅海底下面呢，就發現咗一個好龐大嘅淡水層喺度，總體積呢估計有2800嘅立方公里。如果以一個標準嘅奧運泳池去計算嘅話呢，可以填滿咗11億個泳池嘅。但現階段呢個科技上係未容許到我哋好成功有效地將深海海床下面嘅淡水攞到上嚟應用。 而家嘅科技越嚟越發達，當然有其他方法可以得到淡水，只不過最重要嘅亦都係我哋每個人一定要珍惜食水。如果唔係，再多嘅水總有一日會俾我哋用曬㗎。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空，公子往日情也这般付与谁？ 翻嚟二千零歌再重聚第二个部分，因为时间是10:39啦。我哋今日好开心，有三生有幸的三位歌唱高手，我三位老友记齐集二千零歌我再重聚。但你有个惊喜就是，有人好似 DJ 咁喎，独白一首名曲。不过当然啦，要由阿天使开始唱呢只歌，大家就即刻知道边一首啦。 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嘅生活，我有我喺度忙碌。但是假如有一天我们真的在路上面偶然地撞到，我们会点下个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不知道讲什么好。因为你会发现大家已经改变，正如你可能不再认识我了，但是这样其实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是知道在这一刹那我是想念你。 谁令我能情深一片，令我轻柔如水清澈，令我心灵回复天静，令我抛弃内心牵挂，将伤往年顺 乜嘢先至系真实而恒久嘅呢？或者我应该就咁保存住呢一份渴望、希冀，俾我相信世上有一幸福，随手可得，但系永远喺掌握之外噃。有时激情捉喺手里面会化为灰烬，反而藏喺心底。可以历久常新， 谁令我能情深一片，令我轻柔如水清澈，令我心灵回复恬静。 明月映山空，配合孤空。抛开爱慕，包租煎熬，早知代价高。西方偷尽，间中断缠，必须破笼。在山坡，高处未算高，命运在冷笑，暗示前无路。浮云由身边发出警告，我高是阔步，早知此山头猛虎漫步，胆笑非英雄，绝不愿停步。我冷眼对血路，寂寞是命途，明月映山空，配个孤高。抛开爱慕，包租煎熬，早知代价高。思方吐尽，间中天蚕，必须破笼路。生称英雄，永不信命数，经得起波涛，更感自傲。我抹去了眼泪，背上了愤怒，让我攀险峰，再遇天被高。 精彩精彩，我哋先有陈浩德同埋边士嘅《天各一方》，跟住有 Johnny 唐哥嘅呢一只叫做《天蚕变》。当然我哋好歌陆续有来，因为我哋今日有三生有幸嘅陈浩德。呢一隻喺佢嘅黑膠唱片裏面出現咗好幾次啦。 我熱愛花嬌美，願明月皎潔相遇。寒芳草青青，攬叫花快謝。明月天上月，你莫説花嬌美，奈何落花追齐算。那春风轻吹，青青芳草满地，为何又偷自怨？落花令人魂欲断，何理争春竟上演？自觉是苦也是甜，挨尽相思长断。爱花娇美，莫提落花追砌算。寒娇花胜娇，那比芳草翠绿，同来到春日暖。相思长断，我亦爱花娇美，莫提落花追砌算。寒娇花胜娇，那比芳草翠绿，同来到秋日暖。 劲草娇花 唉，娇花咧就系边士弹嘅琴啦，吓劲草就系德哥陈浩德呢一只咧，就可以讲系即系我哋雨郎歌嘅经典嚟嘅，吓咁啊好多个版本唔同，甚至乎后期咧林珊珊都有翻唱经验啦。咁啊，最初嘅时候咧，德哥系边一个原唱嘅咧？ 应该系电台 系啊，那個、周冲啊，佢以前啊， 周冲写 系啊，周冲写嘅歌， 唱嗰个女士嚟嘅，应该系 我揾一揾翻啦，都系可能系揾方玲啊，系啊之类，系啊，咁啊播音皇后。今日咧呢啲嘅怀旧金曲咧，真系唔少得。当然，如果你想听一啲电视剧嘅主题曲咧，阿汤哥，你跟住落嚟嘅演唱会就嚟咯，有系咪啊？第二次，第二 系啊，第二场， 第二场嘅意思咧就去到 第二场系荃湾大会堂， 去到荃湾大会堂啦。好啊，咁啊到时咧就大家在荃灣那裡就會見到阿湯哥，最重要就會聽到這些這麼經典的主題曲，這一隻真的沒得擋的了。輝哥的作品 黃沾詞， 黃沾詞是啊，輝哥黃沾的輝煌組合，經典之作望盡心中情， 望尽心中情，遗下爱与痴，任笑声送走旧愁，让美酒洗清前事，四海家乡事，何地我冷知，顺意吹穿心自愈，任脚走赤躯随遇，难分醉醒换世就容易，终胜负只有天知，披散头发独自行，得失为我事。昨天种种梦难忘，再有诗就与他永久别离，未去想那非和事， 感觉咧就真系，即系呢啲经典歌咧就真系 冇办法，冇办法抗拒。因为阿唐哥话你头先咧，即系今日嘅演绎咧，同以前咧有少少分别，仲悲情咗。哇！喺之前即系嗰种失恋嗰种忘尽心中情嗰啲话，真系攞命。 多谢多谢。 希望喺演唱会嗰度咧，我哋现场咧再次听到叶振棠演绎名曲啦。咁今日咧就好感激两位啦，因为我哋限量啊，即系唔系限量向日限人啊，所以咧我哋唔能够三生有幸一齐啊，咁所以变咗咧两个先，跟住落嚟咧喺11:00嘅新闻报道后咧，李隆基基哥将会出现，一路咧就踩到12:00，咁所以今日嘅二千靓歌咧就好特别，好开心可以请到三位。当然啦，到时嚟演唱会咧，都系边时伴奏啊？佢对大乐队咧吓，请三位到时老友聚头，再聚再聚。汤哥临走之前咧，你一阵间叫阿陈乐德车埋你翻屋企啦，都系大家就一齐系嘛，可以住得近就好啊，因为咧老友记啊嘛，几度夕阳红，哇呢只歌咧。嗰啲经典歌嚟，系唔知边一个作的， 应该超过50年啦，真系 唔知边个作嘅， 都好似系国语时代曲嚟嘅， 又唔系嘅，之前系啲古曲，唔知边个作嘅，咁咪大家攞嚟用咯，有国语又有粤语咁样，系真系好听嘅歌咧，冇所谓，多谢即系原作者啦，好似等于嗰啲传统民谣一样啦，嗰啲传统民谣咧都系唔知边一个写。歌名叫做《几度夕阳红》，是陈浩德的版本。 情人究竟在哪方？痴心空张望，不知他去向，天天等到令我痴望。夜里梦难成，恨岁月无情，望眼像穿人未见。愁望花落，花再开，花你可知他所在？遥望翠楼外，痴痴等待，再等几度夕阳红。情人究竟在哪方？痴心空张望，不知他去向，天天等到令我痴望。夜里梦难成，恨岁月无情，望眼像穿人未见。翠楼外，痴痴等待，再等几度夕阳红，再等几度夕阳红，再等几度夕阳红。 经典歌经典人啊，陈浩德都算是经典人啊，即是我都讲过啦，我识你的时候呢，我仲喺度着住中学的校服。放学的时候即是路经尖沙咀某一条街某一间唱片铺嗰度呢，就见到陈浩德一个飞型大汉飞仔嚟嘅，系嘛？好长嘅发噶， 嗰阵时都唔系好长啦， 已开始剪翻， 因为要卖唱片啊嘛， 唔可以太飞仔。 系啊， 咁啊惊住啲家长带住个小朋友嚟咧，买唱片啊，见到个飞仔哥哥唔系几好啦吓。我哋好做正经嘢咁啱嘅，你卖嗰啲就正经唱片， 系啊， 全部都系嗰啲 英文歌句檔。 英文檔九成九都英文歌檔。 你知啦，我就放學冇嘢做嘅。 尖沙咀多數。 一定喺尖沙咀咧，我就首先去通理琴行彈吉他先，即係攞佢啲吉他嚟彈，唔使錢噶嘛。咁啊，彈啲靚吉他，我買唔起。跟住咧就行去你嗰度，喂有咩唱片？如果買唔起嗰啲咧，唔緊要啦。 嗰陣時係幾多年啊？應該六九七零咁上下。 差唔多，差唔多嚇。咁啊，總之係嗰個年代啊，你已經喺度做緊老闆啦。哇塞！ 唔係同幾個朋友，即係自己又中意嗰啲英文歌啦，又嗰陣時好平嘅啫，其實嗰啲碟同埋租金。 你一定有買 New Tom Lux 嗰啲啊，就 Johnny 嗰 啲。遲啲 係冇，即係七幾年啦， 七三七四至到七八年。 係啦，係 New Tom Lux 就出啦 ，Tom Lux 就出咗啦，你六到尾就。不過今日咧就真係二千靚哥在場，仲係好高興，即係啲老友聚頭啊！尤其是對我嚟講，三位我嘅師兄啊，陳浩德、葉振棠同埋一陣間出現嘅李隆基將會咧由11:00一路唱到12:00，可能咧會唱翻你以前賣嗰啲唱片啊，或者 New Tom Lux 嗰啲英文歌咧， 會啊， 佢都拿手嘅， 係啊， 佢又好犀利嘅， 係啊。 好啦，咁啊今日多謝兩位，阿 Johnny 預祝你演唱會繼續成功， 多謝阿偉， 阿德哥 係 求技猛進。 希望 一定啦，你已经好波噶啦。11:00嘅新闻报道后，我哋揾到二千靓哥再重聚。 唔读。超强台风灿都已经减弱为强台风，预料会横过东海。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料灿都听朝至到中午喺浙江舟山到象山一带沿海登陆。亦都可能擦过舟山近海进入杭州湾。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宁波、舟山、台州等地已经宣布中小学、幼儿园和培训机构停课。杭州机场听日朝早11:00之后的所有离港航班取消。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超强台风灿都已经减弱为强台风，在晚上10:00，灿都集结在上海之东南偏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东海。同时热带低气压康森集结在现港之东南大约140公里，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采取西北路径移向越南中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初时海面有涌浪。展望星期二，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本周中期骤雨较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梁荣忠、 Kitty、 阿欧、 Barbie、 小白， 我哋系晨光第一线。 一年里面边个早上？ 人生之中任何阶段 都会听过呢个名字。 晨光第一线，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00到10:00， 香港电台第二台， 每日14400秒的承诺，每一秒做到最好。 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等她们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finds what I need just to set me free. I rode and told her please. Tie a yellow ribbon round the old, old tree. It's been 3 long years. Do you still want me? If I don't see a ribbon round the old oak tree, I'll stay on the bus, forget about us, put the blame on me. If I don't see a yellow ribbon round the old oak tree. The Holden bus is cheering, and I can't believe I see a 100 yellow ribbons round the old oak tree. Yeah, I'm coming home to you, my dear. Welcome back home， 多谢李隆基， 系客气。佢其实唔系迟到嘅，我哋一早约定，佢咧就守尾门，系由而家都录到凌晨十二点， 真系几好。 你哥再重聚， 等我自己一个人霸晒成个钟， 系啊，成个钟不得已咧，仲有人即系拍摄现场噶，现场直播，哇，真开心。咁啊，多谢咧，多谢阿嫂咧，就即系送咗啲咁靓嘅图画俾我。佢画画真系好有天分， 希望你 因为 中意， 我梗中意啦，因为佢画亲我嗰啲样咧，全部冇皱纹嘅，好鬼靓仔。虽然有啲超现实，但系咧。唔会拒绝嘅。喂，而家讲下啲英文歌咧，其实大家都好唔知道咧。即系其实李隆基唱好多英文歌，系我识嘅你嘅时候，根本大家都系唱紧英文歌。 冇错 ，Grandstone Cowboy 开始。 当阵时嘅咧，英文歌可以讲即系霸晒整个国 系啦。基本上就还未有即系许冠杰嗰啲中文歌出， 未有。 所以后来全部都未有， 未有， 全部都未有。咁头先你叫嘢 ，Tie a Yellow Ribbon Around the Oak Tree，Tony Orlando。And the Dons 係有對嘢嘅，好流行嘅一隻歌。係 啊， 啊啱啱咧，我有一日咧就即係疫情，你知啦，我睇咗出再翻睇唔知 N 次嘅教父 Godfather， 哇！即係買我喺度買 馬龍啊，白蘭度 係馬龍白蘭度，咁唔使講啦。 即係含住兩個棉花， 超級電影係，無論係一二三集。我最喜歡的個環境就是他奏起那些西西里島的時候的音樂，去到意大利那裡少少避難的時候，哇就哒哒哒，哇好像意大利南部的風情，那個名叫做 Speak Softly Love。 Softly, love, and hold me warm against your heart. I feel your words, the tender trembling moments start. We're in a world of very own, sharing a love the only few have ever known. Wine-colored days, warmed by the sun.The velvet nights when we are one. Speak softly, love, so no one hears us but the sky. The vows of love we make will live until we die. My life is yours, and all because you're into my world with love.So softly love. we are one. Speak softly, love, so no one hears us but the sky. The vows of love we make, we live until we die. My life is yours. 教父就你有呢一隻主題曲，當年 Andy Williams 嘅 Speak Softly Love， 呢啲所有嘅呢名曲咧，對我哋嚟講好重要。唔知點解一奏起咧，雖然聽過好多次，唱過好多次，但係嗰種情懷咧就嚟， 即刻到 嚇。咁啊，睇完出電影就即刻上咗身添。翻翻嚟二千靚歌再重聚咧，因為李隆基咧最後一小時嚇就全部咧就填滿曬一啲靚歌嘅。呢只歌其實阿基咧，就即係乜嘢歌都可以識唱，基本上嚇真係，即係總之係大家識嘅 少少啦， 即係差唔多。咪俾啲歌詞你就唱到。 我好中意即係靚嘅歌啊，逢係靚嘅歌，無論佢廣東歌、日本歌、英文歌或者係印度歌，我都中意。 係啊，其實所謂靚歌咧，我好中意呢個靚字，因為我講廣東人嘅獨特嘅一啲傳神字眼。靚、意思真係好好聽，好抒情， 值得流傳落去嘅歌 就叫做靚歌。 冇錯啦， 呢一首叫做《愛在深秋》， 已經入咗秋天咧。 大家可以一路品嚐住你嘅雙黃蓮蓉魚，飲杯普洱茶。 如果命裡早注定分手，無需為我假意而挽留。如果情是永恆不朽，怎會分手？以後讓我倚在深秋，回憶別去的愛在心頭，回憶在這一刻的我也曾淚流。請抬頭抹去舊事，不必有我，不必有你，愛是可忽不可收，你是可愛到永遠，我是真心舍不得你走。有日让你倚在深秋，回忆别去的我在心头，回忆在昨天的我也曾泪流。如果命里早注定分手，无需为我假意挽留。如果情是永恒不朽，怎会分手？以后让你倚在深秋，回忆别去的我在心头，回忆在今天。曾 抹去旧事，不必有我，不必有你，爱是可忽不可收，你是可爱到永远，我是真的舍不得你走。有日让你倚在深秋，回忆别去的我在心头，回忆在昨天的我也曾泪流。 印象中好像没听过你唱这首歌、 我有一段时间没唱了、 因为很久之前 天气太暖但是今天 刚刚在夏天的时候唱好像味道好像不是很 对 不过这首歌呢就、当年轮唱的时候呢 嗯 啊，究竟边嚟嘅咧？只歌原来即系韩文 的， 韩文嘅，即系韩国人同佢即系作俾佢嘅，就唔系韩国歌改。 赵用笔 咧， 赵用笔系 赵用笔诶写嘅， 特别为佢写嘅。 大家即系成系佢噶只歌，咁韩文唔知而家有冇？如果揾翻嚟讲都，如果而家唱出韩文咧，都会相当之流行，即系啱潮流。不过大家得个谂字啦吓，大家搭飞机去韩国去汉城吓，唔系叫汉城啊，而家叫首尔。去嗰啲街道好似好熟咁吓，真系我都去过好几次。不过、即系边一间我都仲记得啊，边间铺头买咩，边间铺头买 咁劲噶， 系啊，特登去揾嘅。咁、你知道我就即系我好中意咧去诶韩国，我买一样嘢，其他嘢唔关我事。 系吓，整容嘅。 那些不用买啦，那些package 但是呢个问题真的、我就去买那些高尔夫球的衣服啊、用品啊、鞋啊，他们很发达的这样东西，他有一个城啊，就是好像一个城的 area 咁咧， 直情那个就是高尔夫球城， 一百几十间那些铺头咧，咁犀利牌子噶，咁全部你哋喺嗰度成日唔使走噶， 哇， 咁你真系满载而归噶， 咁咪 好高兴，好高兴啊，总之，即系我平时都好少行公司咁样，但系咧就如果中意嗰啲嘢咧， 啱， 原来咧都可以好似听歌一样，系真系系欲罢不能完全咧失控。不过今日咧就真系听歌听到失控嘅，因为我哋有三生啊吓，三生有幸，虽然咧头先就三缺一，首先啊陈浩德啦，同埋叶振棠喺度， 系 全部金曲啦，唔使 我喺出边听紧佢哋， 系啦，咁到你嚟咧都系可以全部金曲加一啲咧。少听到你唱的， 冇错。 呢只歌送俾香港人，送俾离开香港，暂时希望吓，有机会都系随时翻嚟嘅。 冇错，第日佢哋知道香港，哇，咁靓咁美好， 呢一颗明珠、這個、永远闪亮， 冇错， 满永远为你而开。 回望过去沧桑百年，有过几多凄风苦雨天，东方之珠熬过锻炼，熬过苦困拼裂多少变迁，沉着应变苦中有甜，笑声哭声响于耳边，东方之珠赢过战线，赢过一串暗淡艰苦的挑战，无言地干身积创无尽的勇气，无穷的斗志，永恒不变。繁荣共创，刻苦永不断，离别的贡献能传得更 开一遍，迎面更有千千百年，谢笑海岛新迹在展，东方之珠谁也赞扇，又似加上美丽璀璨的冠冕，淡苦困的挑战，无言地讲新迹创不断，无尽的勇气，无穷的斗志，永恒不变。繁荣风霜，刻苦永不倦，龙锐的贡献能传得更远，光辉一片。传得更远，光辉一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医管局主席范鸿龄表示，针对近月公立医院医生人手流失问题，医管局有具体措施酝酿紧，希望可以在今个月23日的医管局大会中通过，并将于当日向外公布。对于政府提出修订，建议将合资格来港执业的非本地培训专科医生放宽至非香港永久性居民，范鸿龄表示欢迎。另外，政府正系同医管局商讨喺公立医院设立注射站，为到医院复诊嘅长者接种新冠疫苗。被问到预计涉及几多人手，范鸿龄话：现时长者接种率偏低，医管局会尽力配合，人手安排目前仍然同政府协商。今个月15日喺陕西省开幕嘅第14届全运会，部分赛事已经开始。港队代表梁家瑜在男子场地单车个人全能赛中夺得铜牌，是港队在今届全运会的首面奖牌。而女子争先赛，港队的李慧思亦晋身八强。羽毛球方面，港队的李卓耀在男单晋级16强，他在赛后说目标是出线八强，因为届时或者要和6号种子来自福建的岑龙对决。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表示，梁家瑜在今届全运会取得香港首面奖牌，令人振奋，向他致以衷心的祝贺，亦祝愿香港代表团在接下来的比赛继续创造佳绩。澳门立法会选举投票结束，直选投票率是 42.38%， 较上届低 14.84%。选管会表示，投票率低相信同疫情和天气有关，各票站会尽快完成点票和公布初步结果。有竞逐连任的候选人认为，今届参选是前所未有的新态势，即使当选亦要调整怎样回应选民的诉求。亦有上届未能够进入立法会的候选人说，投票率低对资源较少的组别不利。行政长官何一成早上投票之后表示，不认同因为少了某些人士参选，议会就会减少对政府的监督。 超强台风灿都已经减弱为强台风，预料会横过东海。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料灿都听朝至到中午在浙江舟山去到象山一带沿海登陆，亦可能擦过舟山近海进入杭州湾。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到一级，宁波、舟山和台州等地已经宣布中小学、幼儿园和培训机构停课。杭州机场听日朝早11点之后，所有的离港航班取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本周中期骤雨较多。现在的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81%，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大江大河》，一套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的年代大剧， 以经济改革为主线，全面、细致、深入地表现了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 大江大河，9月6号起，每晚8:30，港台电视31。 马俊伟同 JW 黄浩仪继续倾。 你十年间即系你已经踩红馆喎， 我就觉得自己真系好幸运，即系成日啲歌手咪话哦红馆有佢嗰个 magic， 当我企上去嘅时候，原来真系有佢 magic， 我系唔知点解我当时会有咁样嘅 嗰个信心同埋勇气， 系啊，唔知喺边度嚟嘅，即系你可能你而家叫我做翻我喺红馆做过嘅嘢，我做唔翻咯。 逢星期一晚上10点到12点，马俊伟同你继续倾名人启示录。 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现在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Hustle's the name of the game, and nice guys get washed away like the snow and the rain. There's been a load of compromise on the road to my horizon. I'm gonna feel where the lights are shining on me, like a rhinestone cowboy.Riding out on the horse in the star-spangled rodeo, like a rhinestone cowboy, getting calls and letters from people I don't even know. Offers coming over the phone. 这个歌叫做 Rhinestone Cowboy， 我点解会攞翻出嚟播咧？虽然系我唱嘅，咁但系我特别系点俾。今日嘅特別嘉賓李隆基嘅， 感謝啊！ 你知點解噶啦？因為我哋初認識咧，你就揸住吉他， 係啊， 喺台上邊咧，你就唱啊 ，Like a Rhinestone Cowboy。 我好中意佢嘅 Glen Campbell， 係啊， 佢好多歌我都好中意 ，But Time and Get a Phoenix 啊， 係啊，全部都係啊 ，Galvez Time，Galvez Time， 好正，好多嘅呢位真係不可多得。 仲有一隻我突然間好少人唱嘅。那隻叫做 喺度讲讲就有独白嘅咧，讲情歌嘅。我一阵间话俾你听。 哦，系噶。Can he come back? Can he come back? I can't tell. Daddy， 哇！呢、這个 Glen Campbell， 不过佢系就啱啱旧年到啦，因为就一个认知障碍症啦，一路咧就长期患咗，咁最后咧坚持都要做演唱会， 系 就系好快咧就跟住差唔多同佢嘅。歌迷咧，講再見啦，咁啊離開咗。因為我哋懷念嘅 Glen Campbell， 你知唔知你以前嘅花名記唔記得？你唔知咧， 唔知 我知啊，叫做 Rhinestone Cowboy Lee 啊。 嚇， 係啊，好似唔知阿邊個係咪 Uncle Ray 講嘅咧？好似係改咗你嘅。 哎呀，哇，咁上面啊，真係。多謝多謝。 咁其實咧喺我哋心中，喺個香港嘅流行音樂歷程當中咧。You are a big star， 系 superstar。电视剧都讲到明啦 ，mark 到明喺你个头写住巨星两个字啊嘛，系咪啊？嚟啦！ 天际顿然不觉往事消逝，脚下咫尺遍地所见世事瞬息纷争，高处白云深处远离束缚了无牵制，傲然万世上升起，坚守方向，不怕世事变幻无常。难道世上是那样独有愁，没有欢畅？留下你，留下我，埋尽了无限的悲伤。一旦冲破障碍，远离风雨滞，不管艰难，誓要坚决立志，莫回头。冲破万重黑暗，远离风雨，脱离污秽，傲然万世上升起，坚守方向，不怕世事变幻无常。 当年丽的电视期间的电视剧集《巨星》，是不是林家华主演？ 他第一次做主角。 是啊，林家华现在在加拿大啦，都有通电的。即是对我们在香港一起成长。家华呢之前呢他是做少年警讯的主持来的，在香港电台电视部那里。他做警察的，是真警察来的。 真警察来 的。真警察才会调。以前那些呢就不是找艺员做。直接找一些真的警察在警队里面选一些就可以出镜而且可以做主持。咁佢就哇喺即正能量都冇得顶啦个样， 冇错啊！ 做做下咧就咦系丽的电视咧睇中咗佢， 系啊， 变成巨星， 系啊， 系从此咧就 真系一位巨星啦， 系啦，演出啦， 系 好多呢啲。都是凭你的歌声一路唱到个剧咧，起我冇起我咁啊，即系以血沸腾。 唔系以前系噶，以前剧帮歌，歌又帮帮嗰个剧， 真系相得 亦相辅相成系。 男子汉系咩剧咧？ 男子汉就系男子汉嘅电视片集， 就系讲 嘅主题曲， 警察嘅 系啦，冇错。 知，应该将重任当。犹如明灯，将光辉照四方。洪流中冲击，谁能挡？抵处是难。大丈夫，大丈夫，默默地去干。男儿汉，男儿汉，意志要坚刚。危和困，危和困，也要是闯闯，是闯闯。默默追，默默干，默默地去干。和谁诉，和谁说，那满肚凄伤。豪情浪，豪迈装，哪怕对刀枪，对刀枪。为凭良心，青草比日月光；为凭良知，此身不畏染光。泥泞中，清溪水悠悠淌，俯仰亦能无愧，男子汉。大丈夫，大丈夫，默默地去干。男儿干，男儿汉，意志要坚刚。危和困，危和困，也要是闯闯，是闯闯。默默追，默默干，默默地去干。和谁诉，和谁说，那满肚凄伤。豪情浪，豪迈装，哪怕对刀枪，对刀枪。为凭良心，青草比日月光；为凭良知，此身不畏染光。泥泞中，清溪水悠悠淌，俯仰亦能无愧，男子汉。 我哋乐坛嘅真正男子汉就系李隆基啦， 嘿，多谢多谢， 哇，坚哥唔该晒，开晒枪咁啊，太犀利啦，咁啊好多音响效果都加咗， 正话吓死我，佢话攞支真枪出嚟， 因为呢啲乐器嘅高手咧就可以咩声咧都可以， 真枪嘅声， 系真嘅声音啊，咁啊真系加咗好多只效果， 系啊， 因为剧咧就系咁啦， 系啊， 如果你冇配音冇一啲音响效果配咧， 系啊， 即系电影都唔能够， 失色好多。 唔可以添嘅， 系啊。 咁啊，记唔记得呢个男子汉咧？呢个剧集边个做嘅？当年 李青山， 哇，真系唔系好记得。我记得个样啦， 系你记得个样， 系记得 李青山。 咦，呢个剧好似系无线 嘅，无线嘅， 系啊，已经过咗无线啦。 系啊， 你当年系咪咁样？即系因为黎迪唱咗好几首 hit 咗啦， 系 即刻俾人挖过。定是因为小田过了去才找再找你？ 我都不清楚，但是你男子汉就不是小田的， 是 男子是辉哥的。 哦，是啊。 因为 我自己有时混混噩噩的，有时做人、啊、做人都是这样的。哪里叫我 咦你 叫我 这 样去的。 什么男子汉就是这样的啦， 是啊， 即是女仔就是心细如尘。 没错。 咁男人好像你这样 的。粗枝大叶。 粗枝大叶啦、哎。好像你这样最近、玩到呢就真的。玩嗰啲模型飛機咧、即係唔係模型喎，淨飛上天嗰啲喎， 真係飛上去嘅。 玩到咧就真係投入得滯，咦？喂，你個頭額 頭破血流， 頭破血流啊！搞真係唔係講笑嘅，大家唔使驚，唔使驚。不過已經係絕對痊愈， 係啊， 有少少嘅纪念品喺个额头嗰度，少少纪念品，你迟啲会消失嘅，所以如果我要影张相咧， 系嘛， 留为纪念同你啊，咁然后咧就今晚咧就仲有少少吓，咁啊，我谂过多几个月咧就慢慢会消失。 好彩呢个 咩事啊？ 执机啊，即系飞机跌咗落个山坑嗰度， 咁啊 爬落去，咁点知上嚟嗰阵跣一跣，咁啊即系冚崩个头。 哦，即系咁又挂彩啦， 咁就挂 中正头奖啦， 中正头奖啦， 紧要咧。现实生活里边六合彩唔系咁容易中嘅，头奖更加难啦、啊、咁所以咧，你都算系幸运儿之一。 咁啊系。 其实讲起人生咧、嗯，我好中意你只歌，我次次都讲噶啦， 系咪？ 郑国江写词噶嘛。 佢半個鐘頭就寫咗嚟。 係啊，咁但係咧，其實點解咧？因為呢一個咧就真係老生常談， 係 全部對曬嘅。咁、嗯、但係咧，其實我哋喺生活當中係咪真真正正，即係由小學開始到而家係了解，或者係了解一定了解嘅？其實嗰啲歌詞咧就好簡單嘅，一聽頭先聽一陣間聽我哋唱就明白。咁、嗯、但係咧，係咪真係將自己嘅即係心裏邊嘅一啲諗法咧，完全投入咗咧，或者了解溶解咗、融化咗？ 我初初唱呢只歌咧，其實都冇乜點感受。 係， 但係年紀一路長咧， 嗯， 就真係感受非常之咁深刻。呢個真嘅。 我哋一齊唱呢個歌詞， 嗯、 唱呢個人老生常談嘅一啲。人生的感受甚至是哲学。 Yeah. 好似好简单。 嗱你嚟先啦。 你嚟先。 Oh? It's your song. 是你的嘛这歌。 人生的苦与乐像那月的亏与盈。人有得意失败像野草有枯荣。成败有天意在那早与迟何必多借叹息 Albert 人间的福与祸像那天的阴与晴情绪充满起伏来有欢责不平人是有兄弟定有好作为年轻应多憧憬 怀着抱负坚决更坚定得失不必计狂风中知草径 人间荆棘遍地原创出新的里程怀里充满希望愿献出冲小径 人间的苦与乐像那月阴与晴 人间荆棘遍地愿创出新的里程怀里充满希望愿献出冲小径 愿献出冲小径愿献出冲小径 多谢阿基哥咧，让我吓参加你嘅人生曲。系我哋嘅人生曲真系写得好。 其实认真认真，多谢郑老师。 系啊，好似好简单，真系好似喺学校学嗰啲，但系我哋成长咗，我哋经历咗咁多年啊，差唔多可以讲系有少少即系饱历沧桑都未定，对你嚟讲。咁但系真系咪真真正正知道吓只歌，即系。知道佢讲咩㗎但係好多时候呢我哋做嘢呀做人嘅时候呢都违背咗啲唔记得㗎啦唔听唔到㗎听唔明㗎即係咁样。 但係呢有一句真係要记住大家、 嗯、 路真係有宽窄不平嘅 啦。我哋大家都係揸车明 白。冇错。 等咗啲泵把都可能甩咗出嚟㗎。哇我哋真係要争取时间因为李隆基呢仲有好多精彩嘅歌曲。喺好短嘅时间为我哋献上情意两心间，哇！

loved, I've loved and cried. I have my fill, my share of losing. And now, as tears subside, I find it all was so amusing to think I did all that. And may I say, not in a shy way, more, much more than this, yet I did it my way. What is a man? What has he got? If not himself, then he has not. To see the things he truly feels, and not the words of one who kneels. The record shows I took the blow, I did it my way. 每一个星期天，我哋都有2000名歌在重聚，我哋有我哋嘅美好音乐，超级靓歌。多谢李隆基，多谢叶振棠同埋陈浩德。Good night，good night。